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要跟大家谈到关于金钱这个信念的第三堂课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找出来自己对于金钱的信念了呢？如果你真的像我上次说的那个朋友一样，对金钱是有厌恶感、排斥感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看到，然后去接纳。同时在任何时候，你感觉到自己不配得或者钱是肮脏的时候，你立刻就要修正自己的想法。所以说，在平常生活中，我们对于自己脑袋里面的念头的觉察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我一月中旬的时候发了一个微博，我说我们的痛苦烦恼都是因为缺乏内在力量。每时每刻，我们脑袋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有些思想是给你力量，有些想法会削弱你的力量，使你脆弱和无力，你看得见他们吗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生活当中练习能够看到这些思想的能力。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或是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一个错误的念头在你的脑袋里面开始发作了。这个时候你就立刻回到自己身上，看到说，我这个脑袋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你看到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跑车从路上呼啸而过，你脑袋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可能是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拽哦。或者是，哼，看你横行到几时，哪一天就给撞了。其实负面想法是会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推走的。如果看到自己的想法是负面的话，或者是看到一些有钱人他们在那里显摆，你是随喜他们的幸运和福报呢，还是投射负面能量给他们？别忘了，当你投注负面能量给别人的时候，总是都会反弹回来的。所以说，在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去觉察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我那个朋友，他觉得自己对金钱不配得的感受很深，所以来了钱他就要想要花掉。这时候其实他可以回到意识当中，觉知到我自己内在有个很不舒服的感觉，觉知到我觉得自己不配得，可是我还是要把这个钱给存起来，因为这是老天给我的，我是配得的。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感受接纳自己内在那个你受不了的情绪。比如说，为什么会有人厌恶金钱呢？谁会讨厌钱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脑袋里面对于金钱有一个不好的批判，所以金钱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。就像我说过的，我不习惯孤单，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感觉不舒服，然后脑袋里就会开始说，你看你多可怜啊，这么大年纪了还一个人，人家都以为你过得多风光，可是你看看一个人凄凉的日子多可怜啊，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。那你们能不能像我一样，如实地看到他们，对他们置之一笑呢？再比如说，你看到有钱人就会穷酸地说，那些有钱人的钱都不是正当得来的，或是他们都要付出代价的，我可不会像他们那个样子。还是你可以马上看到说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但是我可以立刻修正，那些有钱人不管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，他们都应该是很快乐的，而无论如何，至少将来我有钱以后，我会变得非常快乐。这样做是需要你不断地把自己脑袋里的负面思想改成正面的想法，同时看见这些想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也要学会跟自己内在那个不舒服的感受待在一起。当别人给你钱，你觉得不配得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学习欣然地接受？生命当中，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，他们很会给别人，给给给，可是当他们收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好不配得， 你给他一点，他们就立刻觉得不配得，收了一点东西马上就要巨大的回报给你，才会觉得舒服。其实这种人就是需要练习，下次收了人家的礼物，收了人家的东西就不回报，只是诚心诚意地说谢谢。不回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自己很不配得，很没有价值，会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。这时候你就要学习跟自己不舒服的感觉待在一起，但是还是要做正确的事。不要忘记了，当宇宙给予你的时候，不管是经由别人的手，或是经由赌场，或是经由其他的管道，反正到你身上来的就是宇宙给你的。如果你想把它推出去，觉得自己不配得，或者是要用更大的付出来洗刷自己的羞愧感，这样的话，宇宙还会继续给你吗？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想要金钱的话，有一句话说，大富在天，小富在人。我觉得这是很对的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，他并没有按照我们所谓的心灵金钱法则去工作生活，可是他们还是累积了巨大的财富。但是这样的人，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好好享受他们的财富，虽然他们那么有钱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样成功、快乐又有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就是要学会这些心灵法则，同时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这样下去，随着时间的累积，你到了某一个年龄，一定会有小富的存在，不随意的挥霍金钱，排斥金钱，最后落得贫穷的下场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自己内在对于金钱这些负面的想法，把它修正过来。同时，对于承受金钱、承受别人的付出、承受福报这件事情，请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管道清理干净，这样宇宙才能把你想要的东西顺利地推到你的身边来。今天的静坐当中，请大家唤醒自己这个不配得、不舒服，或者是任何对于金钱的负面感受，学习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待在一起，好吗？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